見到我哋咁靚仔，三位壯男又係無底深潭嘅時間啊！ 幾興奮啊！我一冇咗花姐，即係可能個人成啲塵。 唔係，我覺得而家呢個安排幾好啊！ 幾好係嘛？ 三個位咁咧，係 嘛？ 即係咁又唔使驚 啊嘛？ 唔係，你唔使驚啫，無啦啦好少，即係如果有個吉個位喺度咧，你又要揾個人過嚟，咁你隨時喺呢個台度揾到個，梗係花姐啊嘛！ 係， 咁而家三個， 佢啲鄧腳啊，啫，有阿喵啊，有阿毛啊，使鬼佢咩？ 阿蘇話見唔到花家姐，但係同我哋做節目好興奮。我冇諗錯嘢啊嘛？ 唔係啊，唔係，而家冇諗錯，因為我咧喺度咧成日好多掣肘啊，又成日夾住曬，好鬼冇麻煩。 縫肘添好多。 係啊，咪即係冇自由度嘅，你明唔明啊？ 講得好， 你要明白啊嘛。 咁我依家夠曬自 由啦。你開始明白啦，你做得耐咗係嘛？ 完全明白啦。 冇錯啦。 就係為咗咁先嚟啫嘛。 我啲獅子座底係咁上下 嘅。係咯，都係麻。 獅子座上升係咁上下。 我啲公屋第十六座都係咁上下。 我十六座有十四座係嘛？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喂，其實嗰日咧咁啱先咧同阿毛傾開偈，其實源於一條片，即係我突然間咧就睇咗條片，好好笑嘅。咁等陣會大家會有得睇嘅。咁咧嗰條片咧播完之後，我就話喂，不如咁咧，無底深潭講下啲咧，即係地鐵嘅奇聞怪事啦，啲古怪嘢。 多 啊！我覺得近呢幾年係特別多 嘅。係咯，好似係喎。 即係無論香港嘅話，係外國都係特別多。 近排因為好明顯係啲媒體容易俾人拍低嗰啲啫， 但係一來啦，個個都有手機可以拍到啦。 係啦，冇錯，而家即係最緊要就係有手機啦，即係起碼大家會影相或者拍片，跟住一 upload 上去就公諸 全世界知。 唔好有日睇到自己俾人拍咪得咯。 而家都小心㗎，你唔好話。 自己俾人拍唔係問題。自己唔係做緊啲怪嘢。 係啦，你唔做怪嘢冇事嘅。 即係唔好喺度問嗰啲，我就見到類似咁嘅 case， 明顯係啦。呢個正同大家 share 下，佢仲喺度問咁啊，先犀利啊！ 好啦，咁所以今集咧，我你知啦，有得唔係我哋啲咁 freestyle 嘅題目，同埋啲咁興奮、咁開心嘅題目咧，通常就冇花姐份嘅。今日有佢喺度咧，哎呀，呢啲題目唔好講啦，呢啲又咩啊？又嗰啲咩好學術性啊？等又性咁 跟住見到花家姐自己問咁啊， 又咁佢又不至於咁嘅。 可能啱啱食完啲炸雞咁樣， 人哋好少搭地鐵㗎，你真係。 依家搭多咗啦，依家係嘛？ 搭的士多㗎人哋，咁所以呢集咧就真係地鐵乜都得啦。 花家姐搭的士會有司機同佢，但係成日隔離多咗個人嗰啲喎。 哎呀，唔好講嗰啲。 搭搭下多個嗰啲啊， 但係搭搭又少咗個喎。 喂，咁 落咗車啊？ 咁但係咧，其實地鐵咧，我就自己離身先啦。每日我差唔多都要地鐵嘅，即係我，尤其是西區地鐵開咗之後，我等咗廿年，你知唔知啊？我等咗廿年，終於等到啊！終於等到啊！唔係唔止廿年嘅，其實正式嚟噶，唔止噶，其實正式等咗廿幾三十年。 因為 好細個僆仔已經話起 啦，其實好細， 話起過嘅 好耐啦。 唔係有上環站嗰時話，其實延伸去西環噶啦。 你伸下先，我話柴灣站上車嘅，通常都嚇。 哎，我柴灣站落車依家。 即係兩個前後腳 喎， 對面咩全部驚俾人講啊嘛，咁係要前後腳啦， 咁所以等咗，但係嗰陣時咧，知唔知謠傳成日話上環站已經預留咗㗎啦，又乜乜又話咧嗰度有啲嘢發生，又話啲古靈精怪，所以先唔起，又吞咗30年咁樣先成功爭取。 我覺得呢啲所謂實有嘅就實有人講呢啲嘢。同埋呢啲嘢， 彩虹站都俾人講咗咁多年，三條線。 佢話有一條係通去唔知邊個地方喎，係咯，又咁樣講。 我又唔好成日話 get 到話，又話嗰度點點點，原來嗰度係通啱啱衝過鬼門關咁。咁其實成個世界咁大，點解鬼門關喺香港嘅？ 啊，唔係喎，嗱，你冇聽鬼王做節目啊？鬼王話每個屋企都有鬼門關㗎。 所以咪就係咯，所以咪關咩個站事咧？個站又 開，度度都開到。 冇錯啦， 係咯。 喂，咁但係咧喺地鐵咧，大家本身我哋知離身啦，其實大家都好成日搭地鐵啦。你自己或者你本身有冇遇過咁多年咧，見過一啲好古怪或者好笑嘅嘢先？ 大量啦，係咪？呢啲實有啊。 我諗你稍微留，即係唔好一上車掛住打機咧，周圍望下。 嗱，呢個世界 好多。 嗱，咁我 share 一件事先啦。呢個世界兩種人，一男人一女人啦，係咪先？咁我咧就 唔係而家 咁佢外觀我會，我唔係啦， 係咯，跨性別人士。 佢外觀我唔會 label 佢什麼噶嘛。咁我好大份嘅，所以我呢啲廿幾寸膊頭呢啲。咁我成日搭地鐵咧，我就好就人嘅。 如果我坐嗰陣， 我同你， 我就 你驚， 唔係驚，唔係你一係我一係咁樣，係啦，一係咁， 一係夾薄啦，一係就吞， 冇錯， 一係咁樣縮埋隻。 人哋喺我後邊，我費事壓到人啊嘛。咁我又再烏低，托住頭咁樣， 烏低係啦係啦。 咁有時候會，我依家扮下啦，咁眯埋眼咁樣啦，即係烏低個頭。 你休息。 咁然之後開始嘅車越嚟越多人啦，一隔呢個頭一望到一個人，如果嗰次係個女嘅咧，咁就好啲。咁通常我唔知點解咁好彩，就鑊鑊都係望到個男人。仲要喺一個好啱啱適當高度的位置，即係喺你前面擾擾攘攘咁樣，即係如果佢個車搖晃少少，我真係即係縮一縮先啦。 係啊， 咁啊，自此我都有呢個經驗下啦。 就以後唔烏低啦， 唔係直情讓個位俾人坐算啦，好啲先啦，起碼唔會遇到嗰啲朗朗上口咁樣嘅一個現象先啦。 都係嘅，呢個就幾尷尬。 唔係，令我諗起以前睇過一套動畫啦。我想有一個漫畫家不少朋友會識的叫遊人，他專畫 H 漫的，他畫過有一段的地鐵的一個火車啦，日本啊 RT 嘛的故事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中生坐了車睡著覺，咁佢通常畫有個猥瑣佬，個猥瑣佬就係企喺佢前邊，就係啱對到正， 即係仲要掹住個扶手， 佢仲要係掹住扶手，唔記得拉拉鏈啊！最重要嗰樣係因為佢唔記得拉拉鏈啊！ 佢記得唔拉拉鏈定係唔記得 拉拉鏈咧？嗱，拉低佢， 唔記得拉拉鏈同記得唔拉拉鏈係兩件事嚟嘅， 即係佢嗰個講嘅講句係唔記得拉拉鏈嘅，但係個女仔都係。即係咁啱啱佢就撞咗 佢， 崩咗佢。 哦，仲要播住啲音樂嗰啲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咁樣類似，播住啲配樂咁樣。 咁即係終於就啊， 所以呢個現象係有嘅，呢個現象有。我都好避免去企嗰個位，即係咁。In case 我對住一個假設係一個哇好靚嘅 OL 啦，即係我當依家當 OL 女仔， 我自己咁對住佢，我都於心不忍啦。 有陣時冇辦法，你而家即係尤其是假都明啲即係。白繁忙時間啊，你過海啊，或者有幾個站，特別多人嘅九龍塘啊、 實實 金鐘啊、旺角啊。 最弊嘅係你想企起身讓個位俾人都冇位你喐啊！ 呢下真係 最弊係， 所以都冇辦法㗎啦。咁其實就我自己咧，反而係幾個地方啦，即係我除咗香港，咁當然我又似大陸國內咧搭地鐵比較多，深圳同埋廣州啦。咁其實我自己咧，我真係覺得咧，其實你如果喺國內搭地鐵咧，如果你係掛住睇電話咧，其實你就好嘥嘅，真係乜嘢都可以發生嘅。 我就係見到啲暴力事件嘅，通常 嗱，唔係暴力事件，我試過一次。咁咧有一個後生仔，應該係北方一睇，再款 即係大大隻隻嗰啲。 唔係，佢著衫啊，嗰方面同埋嗰啲款咧，就 即 係 著有毛 都英英，唔係都英英地，但係都一支就北方啊。同埋食佢煙咧，就唔似係南方人食佢煙，即係 地鐵裏面食煙。 係啊，佢夠姜度係咁嘅，佢入到嚟 啲碎料啫。 咁樣唔係聽話好嘴，咁啊食煙。咁其實咧，我哋個個就望住佢啦。咁跟住咧，突然間有一個。北方人即係好大隻，好高大，即係比你更高大，比我咁大隻嘅人喎。 佢行埋， 即係講佢講啲北方話，我淨聽唔切啦。 即係匈奴嚟㗎啲係。 唔係，總之佢係應該可能東北人，佢就鬧佢。跟住嗰條僆仔好夠姜喎， 鬧食煙嗰個。 係啊，鬧食煙個。妖乜即係類似講粗口話， 即係鬧翻佢之後， 唔係溝通到嘅，佢國語嚟嘅。但係嗰啲國語卷到快到你係即係幾乎聽唔到嘅。 美煎豬掌。 跟住咧，嗰個僆仔就即係嗰種。打我笨啫，嗰啲咁嘅衰嘢啦，跟住嗰個崩，嘣咁一拳，真係哇！跟住成個瞓咗喺度，跟住咧就衝埋去，仲撳住嘣嘣，跟住咧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是、最得意地方就係、是、即刻，其實頭先啲人唔喐手，乜都唔做，即刻係點咧？係掹住嗰個男人啊， 掹住 打死佢啊！ 哦， 因為嗰條僆仔咧最好笑，起咗身，仲喺度哇，仲即係佢其實已經少少， 佢冇嘥嘛，佢應該人冇嘥，臨尾。 唔係，佢就係咁啦，佢就攞攞地噶啦。但係咧，佢就好醒，佢就及到啱啱，啲門開，佢即刻 鬧 住走，跟住再整一條烏咁樣，跟住掉咗煙頭，跟住走咗去咯。跟住咧，嗰人 而家走一半，棘住，攝住。 但係咧，嗰下咧，我覺得哇，跟住呢個叔叔嗰個拍手掌，即係，但係都驚佢打死佢，因為好大隻嗰人真係，哇！一衝埋佢都講唔 開，砰！ 跟住哇，成個瞓低咗，因為嗰個僆仔係好普通一個僆仔，嗰啲身形好細好瘦。 咁聽落個僆仔好捱得喎， 咁樣。唔係，其實都 捱得， 都痛㗎。其實我覺得都捱得嘅，點解冇爆光？ 即 係 如果嗰個以嗰個即係嗰啲 沙煲咁大拳頭， 係啊，好犀利啊！ 交叉交叉 L 嗰啲咁嘅拳，一捶咪埋，十煲應該哇， 應該 細過啲嘢。 應該見升㗎啦，應該。 即係諗起細個點樣小學第一名咁樣。 跟住喺廣州搭地鐵試過咧，就咁嘅。咁咧就係排隊啦，咁啊排隊咁樣。 咁咧就佢前邊有一個冇好正常嘅女人嚟嘅啫，咁樣即係冇乜特別嘅。依只突然間，哇！我即刻跳，哇！好在我咧嗰下冇玩電話冇成，哇！即刻跳， 衝去邊度先？ 衝去後邊，即係佢後邊，即係我嗰位喎。 你足球你好啊嘛，你閃到。 唔係即刻跳咯，咪即刻哇！我心諗，喂喺個月台度體育西路嗰個站， 個樣係點樣先？ 唔係正常一個女人嘅樣咯。咁但係 嗱，正常一個女人樣， 即係正常 好樣，唔係普通樣， 唔係一般咯，一般人咯，一般女人嘅樣。 即係女士一名。 但係你唔又唔覺得又唔覺得係特別娘，又唔覺得特別土，但係突然間哇佢咁吐哇！ 即係並不能碰上相貌端好呢個。 係啦，唔關，但係正常即係總之一個女人嘅樣咯。咁但係哇好在。我都話好在寫國內搭地鐵就係你要打醒精神，佢乜嘢都會發生。同埋一次佢哋排隊咧，咁有人同我講：蘇哥排咩隊啊？嗰啲撈西啊，唔排隊嘅，即係佢稱呼嗰啲北方落嚟嗰啲撈西啦。跟住我話唔係嘅，咁我哋作為即有秩序，即係有教育嘅人都要係文明嘅人都要排隊。佢話你永遠排隊咧，你就上唔到嘅。咁我就真係同佢哋所講，我喺個二號線啦，記住二號線啦，二號線咧因為特別。短的車卡同埋特別而家因為越嚟多人喺嗰邊住啊，咁咧其實你係等咗五六班車都上唔到車，我仲要排第一個位啊！我離身，哇！排第一個位上唔到車嘅， 排第一個位都上唔到車。 你知點解？因為當你排第一個位時，企喺度等，嘟嘟嘟嘟嘟，臨到先就會有百幾個人喺度衝 入， 衝入嚟。 呢個案要整啲演技喎，即係臨架車到時候要 唔係真係好真，唔係啊！唔係你係直情係你譬如咁啊，我當你攔住依邊，嘿，有錢等我上先，呢度就哇千軍萬馬。即係你冇可能上到嘅， 跟住一定係排山倒海式嘅， 係啦， 所以應該企後邊。 唔係， 如果咁講， 唔係啊，我就精啦，係啦，你講得啱。我下次咧，唔係我通常都唔企第一嘅，我梗係企第二，我就跟住，因為我冇辦法，有時真係上到你起碼等三四班你都上唔到㗎，你就算真係唔守秩序，你都未必上到，守秩序就肯定四五班，咁唯有有時真係排第一、第二、三。咁啊，擁下擁下，有時調翻轉啲人後面擁你上車嘅， 即 係 為咗逼。 係啊，啲人希望你快啲，唔好阻住啦。咁跟住係咁 嚟 上 車。呢個情況， 喂，啲似日本嗰啲喎。 唔係似日本，唔係似朝頭早咧喺金鐘啊。 日本猛啲，大佬。 咁啊，日本再猛啲。 呢期都誇咁。 唔係而家好啲啦，因為冇咁多自由行。但係即係我其實呢幾年我都喺喺呢個銅鑼灣翻工，咁我金鐘轉車。朝頭早嗰陣係成班人塞咗喺度，連埋啲夾啲一齊拱上車。 呢個係。 唔係日本都係咁喎，成硬喎，成。唔係日本。但係啲人係好過，好正常喎，都係。 唔係因為佢哋逼實咗喺個車廂裏邊黐玻璃係好正常嘅事。 因為佢哋已經培養到係咁啦嘛。 佢話咩有個統計啊嘛，咩全世界最繁忙嘅唔知十幾定二十個車站或者地鐵站。其中有日本有成四分一嘅，起碼日本 有嘛。我以為係全部。 唔係，佢有啲即係佢係都多人嘅。 主要喺東京。 香港係喂，仲要通常東京得嚟咧，唔係要啲主線嘅，即係嗰啲JR 側邊嗰兩條嗰啲咧，翻工但係個即係個車細啲嗰種咧，嗰啲支線嗰啲咧勁啲嘅。個個要喺即係過住大雄屋企嗰啲咧。 原來就係你因為東京市中心貴啊嘛，冇人住啊嘛，個個都係住喺外皮噶嘛，即係喺啲外皮地方，跟住搭翻車入去翻工咯。 因為嗰度全部都係民居啊，即 係 嗰啲 屋企嗰啲咧。即係似咯，即係我頭先所講嘅二號線點解會咁多人？第一就係本身過住去近番禺、佛山嗰啲，跟住係咁湧曬小心翻工，跟住走嘅時候又湧曬走咁樣咯。同埋而家好誇張㗎，真係廣州咧，我睇啲朋友影相啊，佢根本其實冇嘢就咁放工啫嘛。是真的人搭埋，好似即係你好似以為是亞運會咁樣，即係爆到係要離曬譜嘅，因為多人到啊！ 香港有個現象嘅地鐵裏面現象可以媲美呢個現象同日本嗰種翻工現象，即係如大家八號風球臨打八號話收半就，你走去金鐘嗰啲地方度咧，其實你只要其實你要諗住我要入呢個地鐵站，你都預咗要兩個鐘頭你先翻到入嗰個地鐵啊！唔知點解平時啲人好特登走去搭地鐵咁樣嘅，即係打風明知啦。 打風的人如果是即係離開咧，你唔會再揀搭巴士噶啦。 我亂喺街度搭多一個鐘頭。 唔係啲人諗住塞車啊嘛，驚巴士可能。 係啊，但係驚塞車同埋巴士容易即係會 close 啊嘛啲線，因為風速問題。 咩啦？加上呢排地鐵，整喺裏面仲要臨尾唔知搞咗單咩嘅話，咁你真係 地鐵嗰啲 落埋波都未翻屋企啊！真係。 自從某個日子之後，大家都知噶啦，係。經常有事啦，係啲用料問題。 咁啊，呢樣如果講逼嗰種，我就其實硬逼我都接受咗噶啦。 即係其實我自己特登試過去日本旅行嗰陣咧， 哦，真係去逼下， 係啊， 哇！你專登攞嘢攞著數㗎嘛？ 你係咪特登揀啲學生翻學嗰陣嚟逼先？ 嗱，學生咧就好少咁逼地鐵㗎，我發覺原來學生通常因為佢哋通常唔會住得同學佢哋好遠嘅， 哦，係行路， 佢哋踩單車 行路。 我見嗰個情況，其實我喺月台度睇嘅啫，好多都係嗰啲咩大叔咁樣嗰啲咧。後生仔我又唔係好見喎，即係譬如好似我哋香港人翻工可以係好 casual 咁樣翻工噶嘛，我見到個現象就好多都係啲大叔嚟，即係啲著西裝嗰啲，著西裝嗰啲係啦，女士我冇乜特別好留意到，但係見到好多大叔，但係佢哋就嗰種都係要車長幫手 捧佢， 但係就冇上網睇片嗰啲，好似直情心外壓咁嗰啲，咁即係冇咁樣嘅，但係你見到裡面都係跨噶啦，裡面都係跨噶啦，但係個個都係咁樣即係拎住啲嘢咁樣就。都文明的感覺上，但我不會願意走去咯，因為我其實諗住逼噶嘛，咁結果都係等嗰陣先，唉，即係佢月台有嘢食，有月台有嘢食賣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又睇下咁樣嗰啲咯，留意下呢啲咯。 你講嘢食咧，你知唔知地鐵咧？就喺上個禮拜啫嘛，喺廣州咧，有人係有啲網友頭先你都大家都講啦，容易拍 邊爐 嘅 人啊，係 啊係啊， 離曬譜喎，成好似開餐咁， 打邊爐 啊 嘛， 打邊爐，當自己屋企咁樣喎，跟住咧兩個人攞啲矮台咧，跟住鋪曬喺度，又唔係打邊爐嘅，即係。吃嘢咯，即係好誇張咯，就喺廣州發生嘅喎，真係好誇張。我覺得呢單嘢，第一首先你食嘢唔啱，第二咧，佢可能 台其實廣州嘅地鐵係準唔準食嘢㗎？ 梗係唔準，好唔好？ 唔係呢個世界其實有啲地鐵係唔介意你喺裏邊食嘢嘅，但係即係你唔好影響到其他人得㗎啦。即係你食嘢你乾乾淨淨嘅 OK 嘅，因為我覺得多唔多其實係佢唔介意你喺個站食嘢嘅， 清潔咪得咯。 因為即係佢係介意嘅，你係整污糟地方， 係 整污糟地方有人捉你嘅，但係你唔整污糟地方咧係 O K 嘅。 咁好怕有味嗰啲嘢食。 咁如果好似有啲人咁咧，屙到屎或者屙到尿抹翻，你介唔介意？佢又抹翻乾淨。 我考慮清楚。 但係好臭。 咁但係咁喎，因為你第一有好大陣嘅味道啦，你影響到人啦。第二就係佢另外一條例就係唔準亂拋垃圾。咁你屙出嚟嘅嘢係垃圾嚟噶嘛？你係唔要噶嘛？即係 identify 為。廢物啊， 係 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即使你自己抹翻到啦，其實你係亂拋過。 同埋咧，其實咧， 已經進行咗嘅。 大家如果睇清楚頭先嗰幅相咧，你係睇漏咗嘢嘅。你以為佢淨係食嘢咩？佢有晾衫嘅，原來我都唔明點解。 點解一地鐵晾衫？ 同埋你嘅地鐵嗰個時間，我當你搭到由譬如好似廣州咁樣，由廣州東站或者遠啲。搭到去番禺佛山都係一個鐘頭啫。咁你喺度晾衫喎，大佬阿 Sir。 講起晾衫，我喺香港遇嗰個情況就唔係真係晾衫嘅。咁我嗰時都係坐喺位度嗰啲，又係咁耷咗個頭咁長，我成日都係咁樣嘅，因為咁縮埋一攰咁樣。嗰時仲會戴住個聽風聽歌添。我瞓醒覺俾兩件西裝遮住咗。 喺你正面。 點解會咁嘅咧？ 應該係咪有人拎 洗完㗎啦？洗完膠袋就掛咗個前面。 即係佢可能攞。 去洗衫， 攞咗。 我個兩位真係冇人嘅，咁我自己烏得條魚，一落曬臉咁樣咩？跟住之後發覺兩掛兩西裝。 類似情況我都試過，咁但係即係我又係攞咗衫啦，咁我攞住兩套西裝咁，咁我結果就係點咧？我揾個位係即係最近邊嘅，咁然之後兩件衫就掛咗喺嗰塊玻璃度，咁唔阻其他人啊嘛。咁我坐埋邊啫，咁我頂住啊嘛。即係咁係。 但其實呢啲掛上好容易唔記得攞嘅。 係遮，我就經常咁唔見幾把。 係咯，你掛上去邊好？唔係好順手嚟嘅。 但係西裝你唔摺得啊嘛，你一摺就炒啊嘛。 咁我諗過佢會，即係我覺得你掛你唔會掛個人嘅前面。咁我有擺明有個人。 佢咪咁啱企喺你？ 擺明想遮。 佢係咪咁啱有件西裝喺你前面？佢企幾後面啊？ 即係之前好多人掛咗，咁然後就又懶啦，啲人走咗佢都唔會搬位咁解咯。咁得翻我坐喺度望，哇兩套西裝喺度掛住，即係佢等緊佢幫我遮緊啲光，瞓到啲。 西裝啫，如果擺喺壽衣。 咁啊，揀翻套啦自己。 哇，咁我真係好啦。咁啊，打熱身之後咧，就轉頭翻嚟啦，睇下世界各地有啲咩奇聞怪事啊，咁都得嘅地鐵車廂，你見過未咧？ 各位亲爱的听众，由于本台于兴建新设备初期，播放质素暂未稳定，6月5号的《黑齿云内》和6月6号的《无底深谈》声音播放方面更加是强差人意。为此，本台决定将该两集节目先行下架，稍后另行补回各一集，以免相关客户受损。在此向各会员致歉，本台将会精益求精，在服务各层面不断加强，务求不负各位对本台的支持，多谢。 咪永遠係咪後我噏嗰啲嘢， 唔係佢話冇乜特別，冇乜特別，但係講諗下咧，講嗰下咧就好鬼多嘢出嚟。 其實好多嘅。 難言啊嘛，我份人我 嚇，唔係你咁你講啲，你又話細個啊咩經歷啊嗰啲。 多啊多啊。 好係啦， 佢又可以令我賺錢嘅搭地鐵。 點解咧？ 咁啊，以前搭地鐵係大家用散銀去買飛噶嘛。 係啊係。 嗱，華明咧柴灣站，我哋好特別嘅，我哋約人咧叫嗰度叫柴地行。柴灣地鐵行生，柴地行，咁啊咧就有 friend 咧就教我哋嘅，即係執住竹籤嗰啲咧，就走去喺嗰、那個嗱呢件事講緊啱啱港島線通車一排嘅，即係講緊係應該係86、87年咁樣，係 啊，八幾年。 咁啊有啲竹籤細個咪食嗰種叫做齋啊，即係一串一包葵扇咁樣嘅，嚇咁樣唔知咩嗰啲齋嗰啲，嗰條籤好長噶嘛， 嗰條係真係竹做嘅籤，硬嘅喎， 咁長嘅我印象中，咁就執嚟咧，攝落去嗰個 入錢 嗰個，入錢機嗰個底啊，撩出嚟咧，真係撩下撩下撩到，通常撩到錢喎，即係嗰啲即係可能啲人入完錢碌咗去咧，執唔到咧，咁就係啦，攝落去撩出嚟，咁啊嗰時買支可樂應該個半定兩蚊到咁嘅樣。仲有次喺後面坑渠揾到個$5， 喺現場 哇，係啦， 現場坑渠， 揾到$5啊，係大家淨係振臂高呼，即刻嗰時嗰度 食牛雜咁， 但係地鐵站嗰時裏面冇商店嘅，嗰時冇食牛雜，有種咁嘅雪糕一攪一攪咧搣出嚟咩摩卡嗰啲咧新出嘅，我自己揞多$5出嚟，5.5買 啦，嗰時5.5， 英雄咁啊受歡迎啊，好似直情執得個$5，直情俾人當我英雄咁樣啊，雖然係最後分出嚟嘅，嗱呢啲係以前即係地鐵裏面俾到我快樂啦，不過依家帶俾我好多唔快樂嘅。 有咩唔快樂咧？ 依家講啊，依家從呢幾年我諗地鐵。講起我都冇乜令我快樂，即係每日地鐵，哎呀好開心啊！即係我諗又冇乜咁嘅事。 你以前細個咧，有埋阿陳百強首歌咧， 哇！ 地下鐵碰著他嗰啲咁嘅， 撞到 Miss 啦， 唔係硬係覺得好浪漫嘅，咁但係唔得嘅而家。 以前啲 好浪漫嘅， 以前幾十年前嗰啲青春電影成日攬嚟啲地鐵度追逐㗎嘛喺度係嘛？ 依家都會嘅，依家譬如話見到。近排有個紅人點樣話佢立到超級雞冠頭，著西裝嗰啲，咁我見到我諗我都會唱嘅。即係做我幅影幅相擺上 Facebook 度做個 description 先啱啦，係 啊。 咁我想問下你哋有冇喺地鐵見過啲名人或者即係啲明星啊或者等等咧？ 見過啲藝人 或者藝人， 佢啊當正自己係巨星咁，但其實冇乜人見到佢。 即係戴住黑超大咋？ 佢又好驚你唔認得佢，但係佢又要話俾你聽，佢唔想你認得佢。 唔係我最近咧，即係其實我地鐵都有時好留意。靚女你知啦，咁其實都見過無線，而家無線電視有幾位即係好踏實嘅藝人，即係佢哋又唔講得紅，但係就成日見到佢嘅。咁但係佢哋都係坐地鐵嘅啫，即係佢哋唔係話哇扮曬魚啊嚇，又搭私家車啊咩。 我諗以無忌嗰份蘇錢同埋人工咧，坐地鐵好正常嘅，好正常嘅。 發哥周潤發都搭地鐵。 咁但係咧，我就喺地鐵撞過發哥啦。 哦 唔係，我就最慘唔喺車廂撞到佢嘛，我就喺地鐵站撞到佢，啱啱好急，哎呀發哥啊，跟住咁行咗佢咯。 我講呢樣嘢咧，你可能會好妒忌。我咧就有次就喺山頂度咧，就舊年嘅事，就撞到我喺山頂工作噶嘛，就撞到雲達騷啊。 哦，我知啦，嗰次 係影埋相， 上年嘛，舊年年中冇錯暑假到咯。 跟住嗰晚走去旺角約人哋交收啲嘢咧，我再撞多一次。 係咯， 佢見到我，即係佢個樣係。 又係你。 佢住響咩嘛？佢住響朗豪酒店。 係啊，佢樣佢真係個樣係又係你，即係我好禮貌嘅。我咁樣見到嘅時候咧，我就即係撒一撒，跟住之後雲達沙一個好出名嘅曼聯嘅前門將咧，荷蘭隊向大家介紹下。跟住我望住佢，我又唔敢同佢講嘢，因為其實始終我好尊重人哋一啲，譬如巨星級，我好尊重佢嘅私人。咁我就咁樣做咗種嘅動作，跟住佢就耷耷頭，跟住我望住佢可唔可以咁樣。咁佢 get 到我想同佢影相啦，咁然之後就俾我同佢影張自拍照咁樣啦。但係就咁樣嘅，我叫佢望鏡頭啦，唔好望自己啦。點知個咁樣講完咧，都係望自己嘅，所以張相裏面咧，佢都係咁樣嘅，即係嗰啲話 case 嘅，係啦。咁你又撞到啲咩先？仲有？ 唔係，其實唔係我撞到，咁有一單嘢咧，就喺美國發生嘅。咁咧就係大家都有睇《Walking Dead》嘅，即係行屍走肉啦。咁啊，好多人睇嘅美劇啦，因為第六季嘅啦嘛。咁大家可能會未必識，我唔知啊。有多人你可能你哋會識啊。咁啊，有啲人我都唔會記嗰啲演員啲名嘅。咁咧有位演員咧叫 Chuck Colman。咁啊 ，Colman 咧就係黑黑實實好大隻，有啲鬍鬚嗰個咧，知唔知邊個先？ 就你知， 好大隻， 就你知。 聲粗粗咁樣，有個妹嘅咧，跟住嗰個好大隻嗰、那個。咁啊，唔緊要睇相啦。咁如果你打認到，即係認到唔緊要。咁咧跟住佢就咁啦，佢就坐地鐵。點知咧？跟住就地鐵車廂通常都係講：喂，嗰、那個邊好似係邊個喎？但我唔記得個名喎。最衰係咁咧，嗰啲咧。 誒，你咪 唔係？跟住咧，你知唔知點啊？佢聽到有人講喎，好似見過佢。咁咧跟住唔記得叫咩名，跟住佢就忍唔住啊，大聲嗌：你唔使估啦，我就 Chuck Colman 咁樣，即係喺個地鐵入邊大聲疾呼，成個車廂聽到。跟住咧，結果。是真的冇呃你哋啊！我是 Chuck Colman 啊，咁樣。 結果係 跟住正唔係，跟住咧，佢即係啲人就話強調自己嘅身份之後咧，甚至人即刻攞手機出嚟拍低佢咯。咁唔係 投訴啊！ 唔係當佢仲要不斷話自己係做過邊套戲嘅。 唔係佢又係啦，有講 有啲人啲人唔認得佢。 最正係請問你邊個？ 唔係，所以我咪就係話，其實佢依啲就好得意啊！你見到佢樣子，你就知道做咩戲，但你未必記得佢個名啊嘛，就係嗰下啊嘛。 即係嗰啲。 係啊，你真係好似邊度見過你嘅咧咁樣， 好熟口面啊嗰陣。 係啊， 都如果真係睇外電嘅新聞咧，都有啲經典啲嘅，俾人見到即係啊好親民嘅、好有型嘅巨星奇諾利維斯咧，搭地鐵拎住份報紙。 哦，係啊， 即係呢個又係好經典呢個，即係嗰張相係即係大家都好尊重佢，大家唔會真係搞佢，因為佢哋知道奇諾利維斯係好需要自己一個私人空間。大家都即係可能偷偷地影下佢相，就唔會走埋去嗰度搞佢嗰啲。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你自己俾到 message。 呢個唔犀利啦。嗰陣時香港有個老闆阿林伯，林伯搭地鐵啦。 係啊，林伯 佢塞車又冇嚟搭直升機㗎。咁梗係以佢嘅個性係搭地鐵啦。 喂，不過咧其實有冇大家有冇諗過而家地鐵車廂咧成為咗即係好多點講？我覺得好光怪陸離嘅地方咧，就係話。啲行為藝術好嘅中意喺嗰度， 開始多好多啦！依家 我諗變成咗一種焦點，就係因為個個都可以有手機影相同拍片啊，係變成咗一個工具攞嚟抒發一啲嘢，即係將啲 message send 出去，變成咗一個咁嘅地方。 即係好簡單，我最記得譬如有套鬼片啦，香港都有曾經啦，跟住咪扮跟住坐只鬼夜媽媽喺度， 幽靈人間嚇， 跟住坐咗喺度，真係喺個車廂度。咁甚至喺國內都有嘅，曾經亦都有啲女仔咧，因為嗰啲節日咧就扮鬼啊。咁有啲令到有啲人，你知我哋啲大膽就覺得假嘅冇嘢。咁哇，嗰啲人見到佢化到血淋淋咁樣，幾個地鐵度。 依家多啊！依家你逢係萬聖節咧。旺角地鐵站夜晚就好似一個 fashion show 咁樣。 唔係，我諗， 即係全部著到係， 即係萬聖節。同係有呢一類節日啦，或者係某啲 event 啦，譬如動漫節其實都係嘅。你留意一下動漫節，如果你喺灣仔地鐵站，即係多到嚇死你，即係有好多係因為佢場地安排嘅問題啊，你未必咁容易換到衫啊，去到場地。咁所以如果你嗰度 cost 唔係話太複雜嘅，你好多係著住去嘅。 我依家等緊有人著嗰啲速龍衫嗰啲。暫時香港未見， 香港難啲，因為太大件， 樓 太大件， 樓底矮啦， 同埋樓底太矮，你好難著住嗰套嘢周圍走啊！ 嗱，嗰度介紹啊，旺角嗰度咧就男聽眾、男朋友、男觀眾就會有興趣啲嘅，因為咧旺角嗰班就激啲嘅，佢可能會著 啲咧， 可能會著啲好似婚紗咁樣，但係內衣褲嚟，但係又淋啲血喺個身度。好喺度做啲，即係類似好似怪誕師新娘咁樣嘅造型嗰啲，好多係 老懶式嘅玩法嚟㗎啦。 係啦，佢哋其實應該喺嗰度聚集咗先。 咁通常 我印象中有三班人嘅，一班就係頭先我講嗰啲著啲好似 Walking Dead 頭先嗰啲啦，另一種就係扮跳戰士嘅。 OK OK， 啲科幻片嘅， 系啦，然之後第三類型咧就係扮忍者，唔知點解成日見到 恐怖片、科幻片同埋忍者。 係啦，我成日即係過幾次都見到佢哋。其實萬聖節點解扮忍者，我唔係好 get 到乜？ 唔係，我諗喺即係萬聖節而家呢個節日咧，你唔係扮鬼都已經冇乜所謂㗎啦，因為出現過個鬼都俾人扮過曬㗎啦。 係咯， 咁所以啲人已經係咩都扮嘅，冇關係。 仲玩體操嗰啲見過未？大家我見過。 你先喺地鐵裏邊玩體操。 係啊，即係。 細個都有嘅， 我哋自己都有啦，攞住嗰啲橫鐵，跟住喺度拉自己上去，咪就係、是、咪當然又唔會太過分咧，即係你太多人已經玩唔到，你而家夜媽媽冇乜人嗰陣時啊， 或者起碼即係放咗學一段時間，以前後生咧，即係小學時代咧，五六年班咧，稍微高咗少少，又掂到嗰條鐵咧，咁咪會人哋放學就三四點走曬啦，咁我哋可能做埋放學活動五點幾六點先走啦，跟住啲未有咁多人噶嘛。咁就會喺個地鐵度跳上喺嗰條橫度揈。 細個唔理多唔多人喎，嗰時又咁嘅，因為我介紹過啦，咁我柴灣上車嘛。咁細個去太古城係一個好奇妙嘅地方嚟，一日搭一蚊地鐵啫嘛。咁嗰時個波波上面好似有啲鐵線翹圈啊嘛。 嗰時用彈弓。 唔係，我試過擰佢出嚟咯。 嗰日可以用嚟揈個頭添， 扮 Rocky 都會， 唔係我係擰佢出嚟咯。 咁有個 friend， 咁嗰時即係我哋都曳嘅細個，咁大家我諗嗰時我都唔知八歲九歲到啦，掹住嗰個波波喺度泰山咁，佢即係嗌埋出嚟揈啦，咁又喺度打曬關鬥，驚死人，唔知佢 佢斷 咩？嗱佢最後係冇斷到。咁然之後其實嗰波波介紹下構造係點先？佢咧好似彈弓咁咧，因為佢一啲鐵線咁翹，係好似彈弓樣嘅。但其實中間裏面咧係啲我印象中個，因為我整爛咗佢啦嘛，咁發覺佢裏面係應該係一條 wire 咁嘢嘅，比較粗嘅， 係好似 係，應該係個 wire 再上落先積先實嘅。佢跟住發到嗰嘢爛鬼咗咧，但係成個人砰一聲打落地啦。但係嗰個波波嗰條條線咧就俾佢掹到係，佢冇斷㗎，佢只不過成條變咗一條好似豬尾咁樣由上面拉到嚟打咗地。 即係拉長咗佢咯。 係啊，係啊，但係嗰下聲咧，你聽到佢嗰種跌落去嗰種沉實嘅聲咧。你係成世都記得，佢仲喺度嗌喎，哦，跟住砰咁樣嗰只，咁當然嗰時成日會笑嘅，即係笑好耐嘅，但係即係笑到係笑到要之後要再打。 車尾發生笑車頭嗰啲啦， 咪笑到之後要再打交嗰只。 我玩一樣比較危險嘅，大家唔好學嘅。 鋼管舞。 唔係，因為以前咧，我哋啲乸係自己開始大個仔啊，大隻咁樣，我係最中意，因為我以前好中意掹啲。咁咧，你咩地鐵尤其是舊式嗰只咧，唔係喺中間，唔係喺中間嗰個同咪有塊嘢，即係走位啊，要咁啊，係啦，我啊成日喺度掹嗰塊嘢嘅，即係明明佢向呢邊，我就死掹向呢邊，其實好鬼危險喎，但係都夾咗隻手落去。 係啊係啊， 唔係，但係即係呢個唔好學，即係嗰時僆仔同埋掹車門咯，你話齋即係日試過咧，有一次人哋死閂，我死掹，跟住然後閂唔到就彈翻開，跟住又。 扮冇嘢， 跟住你又睇多人嗰陣時先整。 我試過另一樣嘢，我就係家姐行緊嗰陣，因為嗰陣時舊式嘅英國做嗰啲車廂咧，佢嗰只門咧嗰兩把個好闊噶嘛，其實基本上你攝個手落佢都唔會夾親嘅。行緊嗰陣咧，因為我嫌熱啊，我插個手落撬開，等嗰啲風出入嚟。 呢個好容易喎，其實我依家教大家好似 好危險， 唔係而家唔得噶啦，而家新嗰啲車廂唔係咁 細嘅。咩啊？一有聲曬，一有少少就夾。 撳住嗰塊玻璃咁樣，哎呀，你道門會開，跟住就咻咁樣閂翻埋。另外一種就係百厭啲嘅，咁以前嗰啲座位都係鋁質不鏽鋼咁噶嘛，但又唔係波浪式嘅， 平噶嘛。 咁啊，成日玩坐喺度，一擁就錘去對面咁樣嘅，又俾個大髀啜到甩皮。 轉到甩皮， 即係坐住喺度，咁然之後就大家鬥一擁就會瀉到最遠咁樣，點知佢中途轉都瀉嘅，但係瀉咗瀉開始，其實已經開始即係已經絕絕地啦。咁之後好似成即係冇塊，即係應該係起咗水泡，但係冇埋塊皮嗰種嘅，咁就梗係喊噶嘛。你啲細個會另一種又係去咗中學先玩嘅，千祈唔好學禁制同司機講街口有落。 哦哇！呢場衰啊， 罰五千蚊啊！而家 真係得啊！你唔好搞啊，大佬。 佢應你啊嘛，問題在於佢應你啊嘛。 唔係嗰個年代，我諗冇乜。而家真係罰你啊！而家 真係佢好認真咁應你，就係即係佢哋唔好玩呢啲咁樣啲。喂，街口有落咁樣，佢應你啊。 我諗以前嘅地鐵嘅司機咧，會係稍微即係 多少少 buffer 去應付你哋嘅，而家唔會噶啦。 以前佢會走出嚟望下，仲有冇人上車先入翻去。 誒，而家唔需要嘛， 而家 唔需要嘛，以前要。我講啱你講嘅嗰啲一平滑嘅凳咧，所以有一次夜晚坐地鐵，咁啊同我舅父，我唔記得嗰次係行完元宵定咩，我唔記得咗啦。開始冇咁多人噶啦，已經我唔記得嗰次喺車頭定車尾，最後嗰其中一格啦。咁我坐咗下，突然間有第二個人坐上嚟。跟住係我舅父突然間彈起，演咩事咧？發覺有啲液體一路由嗰度有個流， 開始到 人私家車咧，向嗰啲 機啲，係啊，啲一路睇住佢流過嚟，即刻彈 起觀啊！呢下開始到咁好啦，到訪問阿蘇先，阿蘇你又見過啲咩喺個凳上面咧？推先到你唔坐落去， 係喎，嗰啲又冇乜嘅喎，我真係冇誒呢個環，即係好彩就冇嘅。 呢啲未知啊，未必係好彩嘅，可能你冇彩，我好好彩咧。嗱，我遇過三次呢啲事嘅，都喺地鐵。有兩次咧就好早已經經覺到噶啦，嗱嗰樣嘢係陣間賣個關子，正話你聽。有一次咧，其中我係爭啲坐落椅就，咁樣就旋轉身起翻身嘅，仲要俾人見到我咁做。 啊！ 我望落去嗰個座位度咧，係有血嘅。 哦，即係嗰啲啦。 係啦，哇！即係諗起嗰啲 啲 M 度啊， 係咪你頭先講 嗰啲？可能佢整損咗啫。 可能佢頭先玩嗰啲線嗰啲咧。 先選咗。 咁有兩次咧，其實想坐落去，咦冇人坐咁坐，點知好早已經發覺到，咁啊唔出聲就算啦。有一次係直情坐落去咁滯噶啦，即係你個人有少重心 嚇， 跟住開始西落， 跟住我禮身咁樣轉翻出嚟，但係呢個動作就俾其他人見到嘅。如果大家當年曾經見過有， 即係三次都係呢啲， 三次都係呢類，質地係相近我唔知。 你係咪野血咧？ 血型我唔知，血型我真係唔知。 你嗰輪你應該有血光之災啊！ 血型我唔知。 冇錯。 但如果你曾經見過有個人在這做啲旋轉動作，如果記得，如果你撞過咧，嗰個係我嚟嘅，我認。 不過講又講咧，即係頭先我哋講話好多行為藝術啦，好多賣廣告啊，可以講俾大家聽，呢個世界上其實啲地鐵可以發生啲咩，大家又唔需要驚訝。當有一日你喺地鐵見到咁嘅嘢嘅時候咧，你又可能覺得，咦？哇！咩嚟㗎咁樣？ 只要好鎮定咁攞部手機出嚟拍低佢得。 嗱，大家都知道德國好前衞㗎嘛，即係德國又是啲時裝啊、fashion 咁樣。咁咧德國咧，德國咧尤其是咧，佢哋喺時裝展嗰度試過咧，就喺地鐵度行 catwalk 嘅。 哦，聽過。 係啊，啲地鐵行 catwalk 咧，就跟住咧就等人哋聚焦咧，即係知道哦，原來咧有新嘅時裝展啊，新嘅時裝，即係呢啲其實咧係後期，譬如好似國內啊、亞洲啊，好多地方都係咁嘅。嗱，譬如好似有一個咧，就叫我唔知有冇大家有冇聽過，有一個日節日或者叫即係宣傳，好似話咩今日戒煙日咁啦，佢啊有一個叫。唔著褲日無褲日，無端端見到有一扎人咧，每年咧就無啦啦咧喺啲地鐵度，點解著條孖煙通，或者就著條底褲就坐住喺度。 應該係叫做冇面褲日， 即係冇面褲係啦，冇面褲日，咁佢就咁坐喺度，咁冇嘢話，隨就咁行啊咁啊，咁啲人覺得奇怪，原來咧就係宣傳呢一個日，即係就想以行動即係去支持呢一個日子。 外國多嘅，外國多嘅，外國 有過來都有啦呢幾年。 國內都有， 國內啲我成日覺得國內嗰啲就會比較偏奇怪的商業添，仲要係，即係反而會令到個品牌 味道同氛圍問題。 可能係叫做個 open mind 依家犀利咗啦。 但係咧，除咗嗱，你成日講，即係大家會講啦，即係啲商業性嘅，但係其實有啲行為藝術嘅。咁曾經有一個美國，有一個真係我諗咧，如果你唔係日光日白，或者你突然間個腦唔係好清醒咧，你就俾你嚇死嘅，無啦啦咧。點解上去？咦？點解左右兩邊啲人一樣嘅？ 即係特登嘅咯。 即係唔係啊？你點到左邊呢排嘅人一樣，右邊嗰排即係嗰邊呢邊嘅人一樣？ 即係個感覺係你上咗架地鐵，其實得半架，你面對 好似有塊鏡咁樣嘅。 嗯， 係啦。 你明？ 咁原來咧，嗰位藝術家叫亞當斯，佢測試咧呢個乘客嘅反應，佢呢個行為藝術就叫做地鐵入邊一塊鏡，即係叫人體鏡。即係話揾原來精心設計，揾咗一個車廂都係嘅孖生兄弟、孖生姊妹，全部著一樣衫，裝扮又咁樣就坐喺度唔喐，就坐曬喺度就嚇嚇，睇下你有 乜。project 好難， 唔係佢就係做到啊， 做到嘢咯。 佢話原來咧好多人一見到即刻，咦上錯車，唔咩事咧？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樣 有冇移動空間？ 唔係啲人係啦，又好似移動喎，隻眼係咪有問題咧？究竟點會咁㗎？咁樣原來咧就係佢嘅行為藝術嚟。我覺得幾特別喎呢個 ，OK 啊，幾過癮呢個。 唔係呢個幾難做添㗎， 難做添。佢你揾到咁多個即係孖生兄弟姊妹， 都要肯去做。 咁呢個 project 肯定有啲分歧。 喂，真係他媽的啦，直情係。 他媽的。 唔係啊，真係好難嘅嘛，大佬。咁樣仲要佢仲要裝扮，同埋所有嘢一樣。 你諗小極一個車廂，你要咁樣坐滿曬，你都要四五十人。 唔係，或者我諗有啲，唔係佢有啲唔係坐，大家都咁挨住咧。佢因為要照到條鏡咁啊嘛，即係兩邊。 即 係 大家動作係一樣咯。 係啊。 即 係 左右反轉。 咁啊，所以其實咧，要睇到，咦？原來地鐵都有好多啲嘢，不過當然啦。我哋呢度點會淨係講啲咁簡單嘅嘢啊？轉頭翻嚟仲有大把料爆啊！